要在外国注册并且广泛使用，令到港人不会做白老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的12个专家都会对每种疫苗进行详细科学分析，当局亦会监控严重罕见并发症，和大学合作，希望找出可能的出现个案，以确认是否与疫苗有关。他同意接种计划开始之后，当出现疫苗可能有副作用的报道，无论是否有关都会减低接种率，但相信之后信心会慢慢提高，认为最重要是政府保持资讯透明度。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冬季季候风正逐渐缓和，正时分本港气温普遍较昨日高3-4度。预测本港下午和今晚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早晚清凉，星期四稍后气温显著下降，随后几日天气寒冷，云量较多，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5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先看隧道情况。暂时只是红隧港岛入口有车龙，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大涌口路一段多车，龙尾去到白沙湾码头。而东涌市中心的车位即将泊满，揸车朋友请考虑改用欣澳或者迪士尼乐园的停车场。咁谂住前往东涌的公众人士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九龙塘的窝打老道有道路工程，去到听朝的6点，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介乎律伦街至到雅式士道部分的慢线会临时封闭。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要佩戴。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青衣九号码头、昂船洲大桥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 96.9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杀很大。 杀很大， 2021年啊，我哋第一次同大家见面啦，中女宅男杀很大啊 ！Happy New Year！ 嚟到1月3日啦， 系啊，冇错咁啊，彭程曾志豪喺香港电台第二台《中女宅男杀很大》，今年第一年新年见大家。 我从未试过咁开心咧，系迎接新一年噶。我都话因为旧年咧就太过即系唔受欢迎咧，所以我就话你唔好话我歧视你啊！2020冇计啊，冇任何一啲唔舍得嘅愿望啊，我哋已经嚟到2021啦， 已经系不想再回望啊，简直系真系啊，不堪回首啊！ 冇錯冇錯，咁啊嗱，唔知大家呢幾日凍完未啦？我發覺咧，我哋即係最幸運嘅地方咧，就係即係温差相差好大咯。我哋而家室內咧，即係熱到咧，想著比基尼咁樣真係。 暖啲啦，係啦，相對暖啲啦，但係前嗰幾日好凍啊嘛。 係啊， 但我覺得真係人間有情。首先我喺度要多謝， 冇錯， 多謝 人間温暖， 多謝一位聽眾先，你要多謝阿 Beatrice 啊。 Beatrice 係咁啊，點解要多謝佢咧？因為上個星期翻電台嘅時候咧，咁跟住然之後做完節目啦，搭車落去地鐵站。途中咧唔見咗啲嘢嚇，唔見咗張八達通卡。 咁你唔係一張，你係成沓喎。 唔係因為我攞一個嘅 卡片套， 卡片套。啊、其實嗰個係咪要卡 片套咧都可以咁講嘅， 咩都係啦。 咁啊擺咗佢啦，咁啊裡面有我張卡片啦。咁我就 好彩有呢張卡片， 真係又好彩有呢張卡片，所以咧呢個聽眾揾到我咯。係，咁所以我真係多謝佢咯。但係咧，我一唔見咗嘅時候咧，我已經好迅速咁咧， 心慌慌啊， 將我所有嘅已經 cancel 曬。 係， 係啊，即係因為我有自動增值嘅服務嘛，咁所以我一定要 cancel 佢啦。咁我點 cancel 咧？咁首先我要打翻電話去個熱線嗰度啦。我打去熱線嘅時候，覺得哇，把聲真係幾好聽喎。 係自己把聲，原來點解嘅？ 唔係我有同佢錄嗰個。 哦，即係話咩？你而家暫時嗰啲。我覺得呢個真係好笑，喺呢個場合遇到自己把聲，我諗你係最唔想喺呢個時候遇到啦。 唔係，即係好煩啊！你知唔知好多程序撳嚟撳去啊，等等嗰啲。 仲要係你自己叫自己喎，你撳一次啊，你撳二次啊，你啊，係啊，你係咪想同趙先生傾偈啊？ 但係已經過咗你嘅辦公室時間。 哇！呢、這個我覺得你贏，呢、這個你贏真係有咩好得過喺呢、這個即係報失啊，或者打啲電話嘅時候聽到自己把聲，仲係咁冷靜、啊。 但係跟住我講完尾快啲， 呢個仲要係你嘅焦急同埋嗰邊箱嘅冷靜。 係啊， 哇！真係、 啊啊、 喂，你下一步應該挑戰咩咧？錄嗰啲自動導航啊。 係。 請向左轉、右轉，哇！跟住你自己錄翻自己咧，然後你都係仲要行錯路。 我唔希望呢啲事會再發生。 OK OK， 跟住點啊？ 冇啊！跟住然之後我 cancel 曬所有嘢啦。咁其實真係好多。 佢有冇聽到你把聲都嚇一跳？點解又駁翻我嗰啲電話錄音系統咧？ 我本來想講，你覺得把聲熟唔熟啊？啊、 小姐，就算熟咧，我哋 cut 你卡咧，都系要咁快咁耐噶。 系咯，后来即系所有啲港府啲职员都好快，佢哋好好啊，教我点做啊咁样。咁、啊、后来我又再打电话去，跟住然之后就再办翻啲手续啊，等等之类啦，都好快速。咁但系就差唔多，我翻到屋企嘅途中，即系由九龙塘坐车翻到屋企。嘅途中， 一個鐘內 就已經收到係阿 Beatrice 打電話俾我，哎呀，我執到你張卡啦咁樣，即係所以佢話佢幫我即係報官同埋交去，即係 哎呀，咁你咪身份 咯， 你咪身份咯。 喂，但係起碼我放心啊嘛。 係，但係你會唔會覺得早知就晏啲先打佢 cut 卡啦？ 我真係好穩陣呢啲嘢，我真係要即刻。 其實你知唔知道，就算你有自用增值咧、一日有限額嘅$500嘅啫。 我知道，但我都唔想我自己擔心啊嘛。 你可以試下周圍打去問下人先㗎。 打俾邊個啊？ 打翻去地鐵嗰度自己問翻自己咯。喂，你知唔知道我槍卡咗邊度？唔係咁都幾好。 我平時真係唔會咁論盡嘅，因為通常用完啲卡我就即刻擺翻佢手袋嗰度。嗰日就真係。真系 系我唔好，我因为我记得嘅，我有嘢要早啲翻屋企。 系 我冇车到呢位小妇人。 系啊， 平时呢位小妇人同我录完音之后就我车佢嘅。如果我嗰日我车佢，乜事都冇咯。 啱啊，所以我记住以后翻嚟即系做节目，如果我唔揸车嘅话，一定要曾志豪车我。 咪就系咯，咁但系我哋都要将呢份咁温暖嘅祝福，多谢 Beatrice， 同埋证明我哋香港仲有好多好心人嘅。 系啊，即系唔见咗嘢执得翻，真系失而复得呢一种感觉系真系好神奇啊！多谢你。 咁大家下次使唔使喺自己呢啲個人物品度咧，好似你咁攝張卡片咧？ 我諗會好啲啦，但係最緊要都係唔好唔見啦。 唔好唔見。 2021年唔好做大頭蝦啦嚇！多謝曬我呢位聽眾，亦都多謝曬我哋啲聽眾。 有咩報答佢啊？ 一路都支持，送首歌俾佢， 親自唱啦。 From a distance, the ocean meets the stream, and the eagle takes to flight. From a distance, there is harmony, and it echoes through the land. It's the It's the voice of peace. It's the voice of every man. From a distance, we all have enough, and no one is in need. And there are no guns. It's the heart of every man. It's the hope of hopes. It's the love of loves. This is the song of every man. And God is watching us. God is watching us. God is watching us from a distance. 系啦，希望个天继续睇住我哋啊！From a distance, Bette Miller。2021年我哋第一次见大家，希望大家真系希望有个新嘅开始，一个健康，一个好嘅开始。 你有啦，你咪有张新嘅八达通。 系啦，我有张新嘅八达通卡。 我都有个新银包。 你嘅新银包啊，系 好靓， 好靓， 特别有扣，胭脂扣嗰 种。系啊，永远都会记住啊。 我会永远记住，系啦。有啲咩我哋要喺新一年，希望都拥有一个全新嘅咧。我怀疑系咁样啊。除了伴侣之外呢，个个都想其他嘢都是全新的了。唔系我讲定先。 好好、 啊。是不是很好啊，哦、 是啊 你是不是都有同感啊， 我梗唔换啦。 是咯、啊。 一世都唔会唔见啦，希望。 是咯、啊。所以我咪话咯，除了伴侣之外呢，可能你会觉得啊是不是最好其他嘢呢都可以全部都是新的。 你幸福就觉得不是个个都是这样想，可能第一时间换咗佢先。 但头先你讲边句先㗎。 我讲紧呢句先。 哦，你讲边句先啊？ 系要活在当下先。 唔系咯，我哋都要一齐炫耀噶。你想死啊？你 活在当下，活在当下。 嗱，每年咧，大家都会定一啲咩来年目标啊、大计啊咁样咧。咁啊，往往就比较宏大嘅，即系话咧，可能又要即系掌握唔知咩揸车啊、技能啊，好多嗰啲即系读书啊、攞学位嗰啲啦。 系。 但系我哋今日想话俾你听，其实回归基本步，可能咧有一啲嘢你系唔识。但你有冇发现嗰样嘢咧微细，但系你用咗一生嘅时间，你都系唔识嘅。 学嚟学都唔， 你学嚟学都唔识嘅。其实你喺拣读咩博士学位之前咧，不如你先解决咗你生活上面未学识嘅呢啲生活技能先。 系好多嘅，原来 好多嘅。嗱，譬如咧呢、這个有外国嗰啲网站咧，佢哋就有人举例啦。头先我一讲咧，估唔到阿彭晴竟然话 踢爆咗。哇！ 佢话佢都系咁样。嗱，佢哋仲要系咁，呢一啲生活技能嘅缺失咧。跟他学历无关的。 哦，是跟人的关系。 他跟人，即是他就算已经是什么十 A 啊，怎样高材生啊，五支火箭啊，什么都来了。他不得就是不得的啦。譬如呢，我见到有一个就说外国有一个就是在史丹福大学毕业的。 史丹福大学。 是啦，还是工程师来的。咁点知他说呢，原来他不懂得开密码锁。 吓？ 他不懂得开密码锁。佢一个工程师，但佢唔识开密码锁。 哇！呢、這个真系好讽刺喎。 但系你明唔明密码锁嘅难度系乜嘢？譬如咧，我哋而家见过啲密码锁，咪譬如三行数字， 系咯， 咁样噶嘛。咁人哋同你讲话，嗱，嗰个密码锁咧就系、是、 嗰、那个密码咪得咯。 系啦，咪三二一咁样啦。譬如打穿埋三二一啦。咁究竟系左定右开始数起咧 ？Come on。 No， 三二一，咁系左边开始三定系右边开始三？ 三二一，你讲个电子密码锁啊？ 唔系啊，你嗰啲有啲转嗰啲锁啊嘛，佢唔系讲紧嗰啲揿掣嗰啲啊。 上至下或者左至右噶啦，通常都。 佢唔系叫左至右咯，通常就系你要左至右啊嘛。咁唔系系啦，咁你锁系唔识开咧？其实佢嘅意思就话、 是哦、由右至左定左至右， 右至左啊，定左至右啊？同埋咧，你知唔知啊？我见过有啲人咧，佢话佢永远都转唔啱，佢就话。其实点样先叫做啱啱好转喺中间？ 哦，明白嘅，嗰、那个艺系艺术嚟嘅，嗰、那个位系，同埋你用耐咗个锁咧会松啲， 系啦， 就容易啲。 我都发觉有几次转嘅时候，我话我系转咗三二一嘅，点解唔中嘅？我系咪呢一格未系中间啊？佢系咪歪咗啊？同埋有阵时望望个针系咪唔同咗咧？ 试多几次咯，系 史丹福大学喎、 啊。咁、有信心啦，因为佢都开唔到，我哋开唔到都好正常。 系啦，咁于是乎咧，就有好多网友就分享啦。其中一个就系得到彭晴认证嘅，一位外国嘅女士，佢话我唔识得咧喺背脊嗰度咧着好个 bra 之后就着好啦。我一定要将个 bra 咧转去前面扣完之后咧，再将佢转去后边噶。 即系意思咧，即系有好多对象喺后边扣嘅个 bra。 系 咁通常啲人咧就反起只手喺后边就扣到噶啦。 系咯，我哋睇嗰啲戏都系咁噶。 系啊， 好诱惑噶。 系啊，系啊，跟住一拍咁就得啦嘛，系嘛？ 咁但系实际上， 但系实际上咧，系有啲人做唔到嘅。 唔关佢有冇五十件事嘅。 哦，系咩？ 系啊。 定系 你反喺后边啊嘛？ 系咯。 系同咩啊？ 我冇 同佢智商有关啊？ 唔系唔系， 定系同佢个高度、 同身材 有冇关 噶？即系有啲人话佢个背肌厚咧， 系就容易啲整 就做唔到啊嘛？会唔会有距离？ 我背肌咁薄，应该容易做得到啊！我想纯粹都系我自己个人嘅问题。 纯粹系你只手冇拉筋啫。 其实纯粹系因为咧，因为你反转只手去扣嘅时候咧， 我都得啊。 嗰个勾同埋个扣咧，即系左右边嗰个扣咧，其实你要又系好似你头先开嗰个锁咁嘅电子锁咁，即系唔系密码锁咁样，要啱位先得咯。我成日整，我整一世都整唔啱位。 系咪你买一啲啊唔啱 size？ 所以我解決呢個問題的方法就是我用 叫老公幫手咯，老公 就是不用一些後面扣的咯。 哦，有沒有磁石扣的？ 沒有。 為什麼不用磁石扣呢？好方便。那就好啦。坐巴士的時候 喂， 不是，你還要指責他。阿叔，你做咩攞啲铁出嚟啊？吸咗磁石、啊， 佢特登喺度喺后边摄下摄下，真系摄下摄下。 唔系 啊，电话咧其实好大磁力噶。 系 嗰、那个以前咪话试过做嗰个实验咧，将啲银仔摆我哋嗰、那个唔知听筒嗰个位啦。如果你咁样一磁石一吸，速、哦、哇，倾倾个电话。 如果你系咁嘅话，咁肯定喺巴士里边出现好多动作，就系、是、大家揸住个电话咁喺度喺人哋啲背脊都摄摄摄。 又唔好咁讲，你个个都好睇嘅咩？ 所以咪真 系 唔好出呢啲用磁石。做嘅扣啦， 原来有人系用唔到只背只手嚟开，即系解自己个 bra 咁样。好啦，咁然后另一个咧，呢、這个我都举手。佢话无论煮几多人嘅饭出嚟，最后咧佢都会做咗啊。点解会变咗系？佢话无论煮几多人嘅饭，最尾佢都系会变成煮咗67个人份嘅意大利面出嚟， 即系煮咗好多出嚟。 唔系，同埋佢由饭哦，系咯系咯，即系佢煮嚟煮去都系煮咗好多啊。 系啊，即系 越唔啱份量。 即系譬如你头先之前讲话，几个人一齐食饭啊咁样。 系啊， 你通常煮多噶嘛。 但你多到一个地步，会唔会令人觉得你系咪计错数啊？ 我两个人可能变四个咯，会 都勉强啱嘅， 系咯，可能食几餐咧，多好过少啊嘛。 但我发觉真系好难遇到呢个啱嘅份量噶，系啊。咁所以不过我哋用我哋中国人嘅特色就可以掩盖到咯，好客啊。 系咪食唔晒咪第二日食咯？ 年年有余啊。 系啊，除非你唔中意食隔夜餸。 系啦，嗱呢个咧，我谂就应该女人比较多啲。 系方向啊嘛， 你啦， 左右啊嘛， 你啦。 我有噶， 你有乜嘢啊？ 我有失去方向感啊！ 系咯， 系啊，好差呢啲啊，计数同埋方向感都 系。但你个方向系讲紧东南西北定系左右先？ 东南西北。 东南西北我都唔识。 系啊， 东南西北其实香港人冇乜识噶。 左右咧就成日记住我自己写字只手咯。系啊，唔系 OK 噶啦，而家惯咗啦。 系 系、啊， 我咧我系冇事嘅左右，但我唔识分东南西北。 东南西北我， 但系我哋香港好少人会分呢啲噶。几时我遇到最多呢？你翻大陆旅行嘅时候咧、啊，你明明问佢话，请问你嗰、那个咖啡馆喺边度？佢话：哦，你向北行400米。 我一听到呢啲，我即刻跌咗地。 向北行400米，即系边树啊？咁样，但系佢哋惯咗嘅。 系系系。 系啦，即系我哋就好少用方位咯。 系，我明嘅。但系如果譬如而家，譬如喺香港岛啦，咁我喺九龙，你知咪嗰度向北咯？ 吓、啊 okay, okay ， 你咁样去记，咁你咪知道咯，大概。 系啊，我同我老婆如果我揸车咧，佢喺隔篱尝试同我指路咧，我系会主动将 佢。佢系咁同你咁讲噶？ 唔系啊，佢会主动讲，佢会话向左转，向右转咧。我是一定会跟他讲话左定右啊哦是 sorry, 是右先啱啊我都估到你㗎啦。又或者他说转左我得我转右。 哦 他是一定错㗎。 咁、哦、但你调返转又得喎。 因为我知道他讲咩嘛。 真係两公婆、啊。 真係两公婆啊真係。好啦呢、這个你识唔识啊换电池究竟边一边係正边一边係负。 我会睇清楚先囉。 睇清楚先。 係啊但係知道要分。 但你睇完清楚识唔识分先。 而家识啦。 我而家琴日先 识。经过20年之后识啦。你呢 呢、這个好简单喎、 啊，呢、這个好简单系嘛？ 因为我哋僆仔一定玩四驱车嗰啲啦，系啊，其实最容易啊嘛，即系你讲一次嚟听下， 咩 边边系正边边系负啊？ 加咪正咯， 唔系啊，咁你要睇到里边嗰个符号啊嘛，唔系符号系一样嘢， 我睇符号咗 装置咧。 点样装置啊？ 佢有个铝片咧，系啦，佢有个铝片弹出嚟噶嘛，弹出嚟嗰个咪就 系 摆底咯， 系咯， 底咯， 唔得咪调 上面嗰个就系冇弹嘅，净系一个金属壳嘅，就系顶住你。 系， 我想话顶住个粒的添， 咁 个粒的咯， 你系啱嘅， 系咯，粒的咯，咪就咁样啱咯。 你唔好觉得自己讲顶住粒的好似好唔斯文咁样啦。 我人唔好咁粗鲁嘅，因为突出的部位啊， 系 咯， 咁咪正咯。 正啊， 系啊， 系啊，呢个我又觉得 呢个我记得嘅， 系啊， 我知啲突出嘅嘢系正嘅。 OK， 洗牌， 洗牌 ，pair 牌定系麻雀？ 嗱，佢应该系讲 pair 牌咧，因为佢讲 cards 啊嘛。系啊，但系咧，我就系唔识得。打麻雀嘅时候咧，顺序攞到牌咯。 啊，呢个我知道， 系啊， 因为你顺序攞牌之后，另外嗰边就一定系花降啊，啲花啊喺嗰度攞咯。 系我左右分唔到啊，即系咧，究竟譬如话到我打色啦，第一我唔可以好似人哋咁样好有型咧，譬如话 系啊，唔使数我就要一二三， 系啊，我好傻仔咁啊，九啊，等等先啊，九你自己啊，系啊，佢我如果记到个口诀啊，九系自己咯， 系， 因为成日俾人笑啊嘛，咁跟住你就识得，哦，其实九系自己，我而家知噶啦，咁样，同埋我唔知道。是由边边开始攞牌，边边补花啦。嗰阵时有啲朋友同我打牌咧，佢哋会攞支笔喺张台度画一个箭嘴，跟住你望住啊，呢边呢边箭嘴呢边，系啦，你由呢边转过去，好似飞机场起飞咁样。 系 系啊，呢几个 耐心啊，真系。 系啊，佢哋都唔想噶，真系。 系咁，唔知道大家系啦，喺嚟紧嘅即系新嘅一年嘅时候，即系会唔会学识？ 哎呀，换床单啊，系啊，我唔识啊。 我扮嘢啦， 换床单好难啊，我真系发觉系啊。 换床单有几难啊？ 因为好大啊，同埋你要咧 换个被袋最难啊嘛。 系啊系啊，换个被袋真系 好 惨啊。 其实 好 简单嘅就，你只要将个被袋反转，咁跟住然之后揾到两只角，跟住然之后你将被包翻入去个被袋嗰度。搞掂噶啦， 咪同啲人话揾唔到伴侣一样咯，你都话好易噶，你揾到啱嘅人就得噶啦。 呢个有方法啊嘛，你唔好喺度讲话揾伴侣同埋换床单，你唔想换啫嘛。 我唔会想换床单，我想滚床单。 你咪去滚咯， 滚床单啊！ 你咪去滚床单咯，你咁中意滚，同埋太太一齐滚咯床单。2021年嘅新技能啊，系生活上嘅新技能， 系乜嘢啊？ 是什么啊？就是不识那些要做好它咯。是不是啊？就是霆锋。有他的歌曲感应啊。 My friend, my friend. Your friend. Forever friends. 来啊，准备好了是吗？ 霆锋，霆锋。 一首勾着无聊的时代，言语不够坦白。表达不够直率 ，Yeah， 存在的时候都有些摇摆，神情不太自在，态度不够痛快 ，Yeah， 忘掉一切，感觉出现最简单，不可以的判断，内心知道的答案，这一刻不要再去怀疑。这一切都会更加确定，这一秒听见我的声音，命中注定，不需要旁人的点头。You don't know, you won't know， 只有我才能感受，不听从旁人的左右。枷锁的阻碍，磁场一旦打开，一切有我主宰。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现在由陈宇谦报道新闻。协助深圳十二港人案家属的立法会前议员朱凯迪在本台节目《城市论坛》表示，其中三名家属朝早尝试到深圳寻求探望，指家属掌握资讯极少，由于要检疫，家属决定先到深圳。至于两名判监两年同三年的港人，有家属担心他们会被转到广东以外服刑。支联会副主席何俊仁表示，内地政治案件在执行法律时有很大问题。立法会议员谢伟俊说，内地司法制度正在进步，但同香港仍然有一段距离。他又指，十二港人应该感到幸福和幸运，万一到台湾时被捕，可能没人知发生什么事。香港政策研究所法治研究中心主任陈泽铭表示，当局处理案件的透明度不够高，以本港普通法角度比较，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运输及房屋局会推出试行计划，为非公屋住户非领取综援而轮候公屋超过三年并未被首次编配公屋的合资格家庭提供现金津贴，预计年中起接受申请。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表示，在职家庭津贴计划亦会因应试行计划，为其他非公屋合资格住户额外定较宽松入息上限，会适时公布安排。罗志光在网志又回顾关爱基金成立十年，先后推出58个援助项目，已经落实的项目累计惠及超过198万人次，较去年底的173万人次增长 14.5%。 他指出，目前关爱基金大约有177亿元的结余，在扣除尚未支付的承担额大约102亿元之后，尚余可动用金额大约75亿。创新的科技局局长邵永恒在本台节目《旧日的足迹》鼓励年轻人理解和参与大湾区发展，指内地薪金虽然比香港低，但机会多，增长速度快。他预计政府会在今个月推出的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鼓励青年加入在大湾区和香港都有业务的公司，名额2000个。政府会就每个工作岗位向有关公司提供10,000元资助，公司再因应情况补贴薪金给员工和有同香港相近的薪金。邵永恒说，计划有400至700个职位属于科技界，计划最短18个月。又指受疫情影响，香港青年的失业率较高，计划可提供工作机会给他们。天文台今早取消寒冷天气警告，但预料今个星期后期再度转冷，星期五最低只有8度。天文台说，干燥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一两日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早晚仍然清凉。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星期三影响华南沿岸，随着季候风增强，星期四稍后气温显著下降，随后几日天气寒冷，云量较多。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早晚清凉，星期四稍后气温显著下降，随后几日天气寒冷，云量较多。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4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外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系收费广场对开有少少车龙。九龙塘嘅窝打老道咧有道路工程啊，去到听朝嘅6点，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介乎律伦街至到雅式士道部分嘅慢线会临时封闭，而一带开始多车，经过敬请小心。东涌市中心的车位即将泊满的了，驾车朋友请考虑用欣澳或者迪士尼乐园的停车场，前往东涌的公众人士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服务。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衣九号码头、昂船洲大桥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 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中女有啲咩优点？优点当然系好多啦，最紧要嘅优点咧，就系我觉得中女因为已经系好似一个好识食嘢嘅食家，已经试过好多唔同嘅一啲食物啦，咁所以佢知道乜嘢系好，咩系唔好，乜嘢系啱自己，乜嘢系唔啱自己，咁所以咧同中女做朋友或者系相处咧个优点系你唔会觉得好 confused， 你会知道，你会觉得同佢一齐系好有趣味啊，同埋好分明。 彭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我是 Queenie 陈李敏。 系啦，冇错，我哋第一次系新嘅一年第一次同大家见面啦，系啦，咁啊新嘅开始啦， 系啊，冇错， 咁新嘅开始要做啲新嘅嘢咯。 系啊，头先我哋咪话学一啲生活技能啦，咁嗰啲即系其实当然得啖笑啦，因为点解咧？你唔识得喺后边扣个 bra 咧，系唔会令到你戴唔到个 bra 出街噶嘛，系冇所谓噶嘛。 都。系咯，某程度上系嘅。 系咯，我唔识都，我都冇事啊。 你都 OK 嘅，系嘛？但系你要想嘢，你想你个人年纪大咗，有啲嘢你想改进做得好啲。 系啦，但系有一啲嘢咧，亦都系我哋接住落嚟要同你讲嘅嗰个技能咧，系好有需要嘅。因为点解咧？唔系话你唔学识咧，你自己有啲咩问题，而系。你就會不知道自己之前有什麼問題，因為你不學識的話，你就不能夠明白到原來印地是有苦況的。 終於明白了， 我從來都 恍然大悟， 我從來沒有這個煩惱，因為我老婆出門口是很快的，只有她有這個煩惱，因為我出門口是很慢的。 你要等她，要等回你轉頭， 她要等回我轉頭。所以 為什麼你有什麼這麼慢呢？我想請教你出門口， 你要不要試試看我一陣子撿一些我們離開直播室咪摩咯，即系可能个袋摆喺度咧，我就会拉下拉链啊，摆啲嘢啊，啊谂谂下，不如呢张卡唔好袋喺身，摆落裤袋度就执一执。 咁你真系几咪摩 嘅？其实我对我嚟讲，我唔算噶啦，我觉得我老豆再咪摩啲，因为 哦，原来系遗传。 系啊，真系遗传噶，佢出门口真系慢得好紧要嘅，我会催佢噶，但系结果就我老婆催翻我咯，但系。我哋呢啲系好个别嘅例子，我哋都唔涉及我哋要学嘅嗰个技能。 我都觉得系， 系啦， 我老公都系同你一样，都系咁样。 系咩？佢都系咁咪摩啊？ 好咪摩噶！ 哎呀，真系好 friend 我同佢。 系啊，原来呢啲都系啲男人啲共通病嚟噶，系咪？ 咁但系你咧？ 我好快嘅。 啊，同我老婆一样嘅啫。 系啊，因为咧， 但系有化妆噶咯， 包埋。 你前晚化好嘅？ 唔係，但係我會預啲時間，即係 包埋。 O K， 幾豪氣， 包埋， 哇，好霸氣，我覺得你呢句真係。 喂，我約人哋十點鐘，係即係如果你十點鐘要見，咁我咪早啲起身。譬如我七點鐘朝頭早起身，即係十點鐘見面，我講上晝啊，咁我七點鐘起身咯。 好積極啊！ 沖涼洗頭，搞掂曬，化曬妝，所有嘢食埋早餐，搞掂曬，出門口。 哇！ 即係盡量準時。 你同我老婆真係 大部分嘅時間 都係 我諗我哋尊重自己。係 咯。 尊重别人啫， 即系我同你老公就唔识得尊重啫。 喂，我成日都话时间咧摆喺你手上咧，掉喺你手上咧就变晒形噶啦。 哇，好深啊呢句，我等我写低佢先。时间摆在 喺你手上， 喺你手上 就变晒形噶啦。 变咗咩形咧？ 变咗畸形啦。 变咗慢慢嚟。 真系，点解你可以咁慢嘅咧？ 我哋系慢活啊嘛。 但系你慢都唔紧要。慢你都出门口咧， 慢工出细货啊嘛！ 我又唔记得我 系啊系啊！我临出门口之前话，诶等等，佢话又点啊？我留咗银包喺边啊？ 咪咯，嗱我哋啲急先锋，你话我哋会唔记得嘢唔出奇啦，系咪先？个人咁心急，但你哋已经咁慢都唔记得。 你有冇发觉好矛盾噶？我脑转得好快噶，但我手脚好慢。 你最痛苦咪就 系 呢样嘢咯！ 最痛苦就系呢样，我打牌又慢，成日都话我得未啊？ 手眼唔协调，要带你训练下。 讲嘢快，谂嘢快冇用，我手脚好慢。但系我哋点解都冇头先讲嗰个问题咧？就因为都冇掂到化妆。头先彭程掂到噶啦，化妆呢件事，因为咧撇除我同佢嗰个家庭咁不幸啊吓，即系我哋个角色系调转咗啦。一般正常嘅家庭咧，其实就个男人等女人出门口， 系嘅， 一半一半系啦。而佢哋话大部分嘅时间咧，就因为女人要化妆， 化妆啦，要揀衫啦， 系啦。咁男人就话我冇呢种感觉，即系点解你哋要搞咁耐咧？所以 就唔明点解啲女人咁慢。 系啦，佢话直至冇嘢噶，直至咧日本，佢话有个男生咧，佢就学习咗化妆， 系， 仲要开始真系化埋，即系佢唔系斋学，佢话啊，不如我以后每日翻工咩都咧都化少少妆啦。 佢話自從佢呢位男士佢培養咗呢一種化妝 習慣之後，就開始明白啦。 佢話佢先至明白佢個偉論係咩咧？佢終於明白原來如果我而家約女生請佢馬上出嚟，呢一個要求係最大惡極啊！啊，點解咧？ 咁我都要時間噶嘛。 即刻出嚟， 要时间准备噶嘛？啱先，就算化个快妆都起码 十分钟， 系啦， 都要 执下啲眼，执翻啲眼耳口鼻都咁上下时间啦。 系啊，因为咧男人咧，即系你知整嘅，固然你就要冲凉洗头啦，较为随性少少嘅，好似譬如我哋呢啲咁样咧，就如果发觉个头擦得太乱啦， 系 一系就攞水湿一湿。如果发觉攞水湿一湿都救唔到佢嘅话咧， 就攞水淋一淋， 就攞顶帽遮住佢。 系系。 于是乎，你见周街嗰啲变态佬点解都系咁样打？ 都系戴帽嘅，喂，咁女仔都会 系啦。 即系如果， 但你哋要化妆嘛？ 我知道，咁系咁依化少少，或者戴翻副眼镜咯。 系咯， 戴副眼镜搽翻唇膏 OK 嘅。 吓，但你都要揾边副眼镜咯？ 唔使是戴一副，唔系即系都有嗰几副。 系咪啦？系咪啦？系咪啦？ 唔系都起码要啲时间咯。但系你叫佢即刻出嚟咧，都唔得。 系啊， 即系要等等咯。 佢而家咧嗰个嗱，睇下佢结论咧，大家有冇共鸣咧？佢就话啦，呢个男网友就话啦，老实讲啦，喺我自己开始化妆之前咧，我系唔知道出门口之前你哋要准备咁多嘢嘅。而家我明白啦，因为第一就系话咧肌肤问题，佢就要咧即系搽唔同嘅化妆品啦，咁样， 同埋要护肤啊。系啦，化妆之前你都要搽翻啲即系 skin care 嘅嘢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啊嗱，不过好笑啊，佢话咧佢之前咧曾经犯过啲咩事咧？佢就有試過咧，同佢啲女性嘅朋友，我唔理佢係咪拍拖嗰啲啦，總之係女性嘅朋友，佢就話：喂，我而家喺你屋企附近啫，可唔可以上嚟飲嘢啊？咁樣，佢話通常就會俾人哋咧直接打咩嘅，佢就話點解啊？咁樣，甚至乎咧，就係話約時間之前咧，就話啊，不如聽日先啦，咁樣，佢就放個女仔飛機，點知佢話個女仔嬲到咧，佢話超越咗一個男人嘅想象，跟住佢話：我而家終於知啦，因為你哋為咗出門口。已经花咗一个钟嘅时间去化妆，点突然间俾人放飞机话唔去？ 系咯， 咁咪会好嬲咯咁样。有冇化 咁 耐啊？ 唔系，咁你都要啲时间，即系我已经准备好啦。突然之间取消约会，咪好扫兴咯。 系啊，跟住好多人咧就即刻咧有共鸣咧，就话我试过咧冲完凉之后咧，那个男朋友同佢讲话，喂，你而家嚟我度饮酒啊，咁样，即系或者总之系醉啦。 系， 佢又觉得唔制，因为点解咧？ 落晒妆咯，冲晒凉咯。仲出去？ 我中意 你而家都唔会啦，系嘛？ 而家系嘅，但系 疫症 都唔会嘅。但系如果之前咧，真系冇乜所谓嘅，因为又唔一定翻去即刻冲凉啦，我哋唔使卸妆啦，所以我哋又完全入嚟出去，入嚟出去冇问题。 系啊，女仔比较烦啲嘅，所以有时都会觉得咧，譬如星期五啊等等呢啲嘅 gathering， 有时同啲朋友 happy hour 咧，有阵时都会觉得啊，不如喺屋企咧自己 happy 完之后嘅就可以瞓觉，又唔使化妆咧最舒服啊。 系啊，但系佢讲。讲咧唔同啲女仔嗰啲例子咧，你觉得作为女性角度算唔算合理咧？佢话事前准备化妆、整头发、拣衫鞋同埋包包嘅配搭，一个半钟头。差唔多，你想 平均嘅女性好似都咁上下，不过我觉得而家。喂，你大概都知道有啲乜嘢會著嘅咧？一個鐘頭到啦，如果係啦，一個鐘頭到啦， 哇，都要一個鐘， 半個鐘至一個鐘啦， 係一個鐘嘅喎， 係啊，差唔多啦。 哎呀，我寧願我老婆咁樣啊， 係， 可能佢而家會聽到，我都要括條命出去， 係， 佢又比較快，我都覺得， 係，佢咩都唔使點， 佢又揀得比較隨性啲，不過可能佢人本身靚， 係咯， 所以著咩都好睇 啊嘛，最緊要係你中意啊嘛， 我唔係啊，我中唔中意係其次嘅啫， 係， 我有試過同佢講，點解你著呢件我中意。 咁就已经可以 KO 咗我啦， 唔使出声。 系啦，我就哦，系，我中意啊。唔系，讲完。 不过咁嗱，即系譬如话，你好重视嗰个约会咧，你加花好多心思要去拣衫，即系你左谂右谂。 去买餸咁大件事， 嗰啲时间你要谂，唔系，即系我讲话平时啲女仔啊，咁你翻工有阵时你觉得，哎，琴日又着完呢件，好似唔系几好，咁你都要时间谂下，所以最好都系事前准备咯，即系 啱嘅。 之前嗰日谂定着啲乜嘢咧，大概啦。 吓， 咁朝头早起身就快啲咯。 哦，你都所以其实正路就大家会事先就准备一声啦。 我一定都系，譬如我执晒，好似人哋执书包，我执晒啲手袋啊，拣定啲咩衫，咁我知。因为我要冲凉洗头啊嘛，朝早起身，咁我连埋冲凉洗头、化妆、kiss cut 大概一个钟头之内啦， 都要一个钟嘅， 都要啊，咁我要冲凉啊嘛， 系系系， 咪差唔多啦。 我就好难之前一晚稳定啲衫出嚟咯，因为点解咧？ 都差唔多。 我太有嗰种临时起意嘅意， 即系你就算拣咗都， 突然间唔想，我唔想要呢只黑啊，我想要一只白啲嘅黑。 系啊。 系啦，所以你又要由头拣过，但系成季都系嗰啲唔系好白嘅黑嘅衫。 系啦，冇错啦，有啲红红地嘅黑啦，有啲蓝蓝地嘅黑啦、欸。 所以你啲衣着打扮会唔会其实都差唔多风格？你拣边件其实都冇乜所谓。 系啊，特别而家咧唔使再拍电视啦，全部都系就咁我哋翻嚟电台啫嘛。 系啊，大顶有帽嗰啲运动啲衫啊， 全部都系嗰啲，哇闷到抽筋已经开始发觉。你要我着着翻人哋嗰啲恤衫西裤咧，唔系唔得噶。不过你好似觉得，系翻人唔知点解要着呢啲咧，真系。 嗱，所以你就唔会明白人哋花几多时间去打扮咯。但系因为你自己好随意啊嘛。但系调翻转头，如果你又想尝试下，咁你可以其实自己扮得整齐啲，扮靓啲，自己都开心噶嘛。 我每一次去剪头发咧，嗰个发型师咧，因为佢实在系不厌其烦咧，苦口婆心咧，即系铁柱磨成针噶啦，都教我，不如我教你点样吹头同埋 set 头啦。咁每次咧，我见佢话，哇，你吹成两分几五分钟都未吹完个头啊，咁我唔使学啦。 咁你去帮衬佢，梗系吹耐啲啦。 系啊，原来要咁耐喎， 吹。唔系，此其一，第二，真系要吹靓啲，都系要花啲时间。 系噶，我都知啊，所以就懒咯。即系如果咧，如果新一年咧，即系想令到自己嘅人咧定啲咧、我怀疑真系你学一下 set 头， 系 学一下衬衫。 你个头都唔使点 set 啦，系咪啊？ 要噶，喂，你知唔知呢个发型师如果佢帮我搞咧，佢都可以咧，即系又拉又扯又吹又浸咁样咧，佢都可以搞成五至十分钟先至 set 好噶。 系， 咁我觉得咧，如果你想训练自己而有耐性各样咧，真系由打扮开始。 系， 知道原来化妆，哇，又要有呢样又要嗰样啊，又要先搽啲咩面度啦。 系， 咁你可能就会慢慢越褪就越，不如早啲起身咯。 嗯， 不如早啲瞓咯， 真系 系、啊、 不如早啲起身啊！哇，真系。 但系如果你嚟唔切嘅，可能就话、哎、老板，我今日咧有啲唔舒服。 系啊，我化妆化得耐咗啊，都会有啲唔舒服。可唔可以晏啲翻嚟啊？咁你以后唔好翻咯，好唔好啊？ 叫你老公都学下啦。 系啊， 叫佢学下化妆，咁佢就会体谅到你嘅苦况。 我已经算好快噶啦。当然有意都要佢等我啦，我合格噶。 Good good good。 咁系咪真系要？ 嗱嗱嗱， 系咪要你学下化妆，学个扮靓，你先知道我点解出门口咁耐咧？ 新一年你仲未肯教我唱歌？ 你揾草蜢教你啊！ 即使十恋不能同好，即使空虚亦能找个折磨，即使分手都要给你说祝福。男子看美丽，即使委屈都绝不会再解释。就算伤得比你伤，离去亦不必勉强。至少假装到潇洒，潇洒给这世界去欣赏。让你衷心的赞赏，受了伤亦是平常。流泪那模样，谁又会原谅？不敢妄想，即使不忍，只能强忍。拖拖拉拉是男子汉的人，即使想哭，想哭得比女人伤心。怎么天生不是女人？怎么不可让唇边有泪痕？即使伤心，怎么？潇洒给这世界去欣赏，让你衷心的赞赏，受了伤亦是平常，流泪那模样，谁又会原谅？不敢妄想，即使不忍，只能强忍，拖拖拉拉是男子汉的人，即使想哭。 我特登等你。 No， 我一开支咪你就咁样啊，曾志豪啊。你破坏咗首歌啦！头先啊，听紧歌嘅时候，三咩嘅时候，曾志豪一路喺度唱呢一首《草蜢嘅怎么天生不是女人》。 点 解你唔系好想做女人啫？你咪 想 试下啫。 我想后边扣 bra 个滋味，睇下点样。 你咪试下咯。 系啊，同埋我想一路跑步一路觉得有一种摇晃嘅感觉，唔知系点嘅咧。 你摆两个橙喺度咯，跟住就着个 sports bra 咯。 先静咗几秒，系咯。我都话我每次去铺贴度。见亲啲靓衫都系女装嘅， 咁你咪买嚟 着咯。好离谱啊，好离谱！ 冇人阻你噶。 哎呀，真系连普通可能啲 jacket 啊，唔知咩，哇，啲咁靓嘅呢个款， 你咪买件大啲咯。 系咯，女装啊，真系。 系咯，天生可能你都系中意着女装嘅。 所以我天生中意女人咯。 我知 道，就系因为咁样啦，真系啊。 仲中意好多靓女人添。 唔系， 净系中意一个女人啫，而家不过。 系。 得啦，帮你兜咗啦。 好，等我而家进入状态先。哇！我觉得啊，彭程啊，你就咁坐喺度啊，我都已经感觉到咧一种好雍容华贵嘅嗰种味道啊！听你开麦把声咧，直情好似带我声音导航啦，环游全世界咁啊！ 哇，曾志豪，你讲嘢真系好叻，好听啊！你2012年第一个新愿望就系想做童军啊？ 唔系， 日行一善啊？ 点得咧？如果净系对住你日行一善唔够噶，系啦，我哋呢啲应该要做时针分针，每分每秒都欣赏到你嘅好处。 哇，咁好口啊！咁啊，真系滴汗啊！ 系啦嘛，平时得罪人多，称呼人少啦， 系 时候改一改啊嘛。 啊，新一年咁啊，系啊，呢衰嘢要改啊。 系啊，点样赞人啊？ 赞人真系紧要啊！ 系啊，你用呢个手机好靓喎， 真系靓， 衬你 啊！系啊，尤其是可以摆出 八达通，因为好整齐。我觉得你摆咗八达通喺后边咧，又唔使再唔见嘢。 系啊，都系。 但系就算你唔见嘢啦，你人缘好，啲人又肯俾翻你。 系 系啦， 多谢晒。 咁样会唔会平时冇人咁赞你嘅手机壳？ 即刻唔敢讲嘢， 系咯， 真系，喂，赞美都系啱啊！朋友之间要互相赞赏，拍档之间要互相赞美， 使唔使学？ 要，真系要学。我知道我哋冇嘅， 系， 因为我哋喺我哋嘅成长阶段，可以由细到大咧，咁搞错点可以赞噶？你阿妈有冇咁样啊？赞埋你嗰啲啊？ 我老豆系从来都唔赞嘅， 就系。 但系你，但系佢好在咧，佢演技太差，你 feel 到佢人系开心嘅。只不过咧，佢成日块面咧都要讲话，你边系呢啲衰仔好渣啫嘛？ 系 咯 系咯 系咯，由于佢演技差咧，所以我从来都话老豆，我识穿你噶啦，你 系 想赞我噶，你认咯，咁样冇所谓噶，咁样。 系啊， 我不论识赞美噶， 嗯， 但我每次得到嘅待遇都系话好假。 你赞你太太啊嘛？ 系啊，我每次赞亲佢，佢都话得啦，唔使讲啦，咁样。佢话得唔使再讲废话，哇，搞错真系。 因为你的演技都太差，你成全了你爹哋呢样嘢系咪 啊？我往往就系讲第一句，哇！你即系佢 咁夸张，哇！你真系好靓啊！哇！得啦，唔使系嘛？ 我嗰次好低调嘅，知唔知啊？佢配了一副新眼镜，跟住咧我望住佢，然后佢话：你望咩啊？我话：我好靓，我都系咁样戴眼镜。佢话。讲咗一个单字，跟住就唔理我。喂，我呢个好内敛啦，已经赞啦。 我中 意阿嫂。你明唔明？我几内敛，我直情好似用撩女仔嘅方式咧，望下先，望下先。系，我你想问我点解成日望住你？因为好靓，我觉得。哇，一个单字击退咗我，滚！ 你冇乜诚意会唔会咧？令到你太太觉得？ 你不如试一次俾我睇。 点样 有诚意法咧？ 喂，你眼镜真唔同， 我假到爆！ 喂，你眼镜真唔同咗，好衬你。 O K， 我留意到啦，佢用唔同先，佢唔系直接就赞佢靓先。 咁你呢啲循序渐进啊嘛。 我呢啲一步到位噶嘛，从咩就渐进啫，真系仲话唔同咗，真系。 嗱，咁即系证明咩咧？你一去 佢唔走咯， 系咯， 连赞美都要有前戏。 可能真系要噶，对个个人对于赞美个接收吓。 咁我已经成日用嗰个前戏就哇哇哇哇哇咁样噶咯。 你下下都哇，就人哋觉得好假噶啦。 哦，即系话我点解今日有啲唔同咗嘅？哦，你配咗山眼镜啊？我几靓。 起码都留意到唔同啊嘛，跟住你然之后睇佢咩反应咯。有啲可以直接说，哇，都好靓啊！你配咁多副眼镜之中，我觉得今年呢副最衬你啊。 我哋讲翻点解要无端赞人先？ 冇啊， 好似变态咁样。 唔系，咁新一年啊嘛，啱啱先，即系要改善大家嘅关系，同埋即系我哋希望我哋生活环境当中多啲爱啊嘛。其中啱啱睇到有一个嘅即系说法，就讲到咧，就如果你想即系保鲜啊，令到你感情保鲜啊，天长地久咁讲啦吓，咁咧就要 情侶之間咧多啲讚美，咁我睇到有一個嘅即係訪問喺度講，即係譬如話圈中一啲嘅夫婦，譬如陳豪同陳欣薇啦，佢哋結咗婚七年啦，話佢哋咧成日都好 sweet 啊咁樣，咁話陳欣薇咧都經常讚阿陳豪嘅，讚得好緊要嘅，話佢哎呀你今日唔夠分啊，個樣都一樣咁靚啊， 呢句唔假咩？ 喂佢 IG 咁講嘅，所以咧就睇唔到佢啲語氣，但呢個讚美都起碼證明。无论佢变成点都好，都一样咁中意啊嘛。 算啦，我觉得如果佢愿意接受你嘅赞美嘅话， 嗱，我哋一阵间翻嚟慢慢讲下，好唔好啊？一于咁话啦。 我是哪能觉什么也削掉了，被普遍都冇复制同化了，只相信人类是渺小，可笑天赋已开窍。觉悟意义了，霎眼亦长大了，分秒生存挣扎，仿似给谁掌管？发光的我竟怕黑，哪有晋级之格？时间早一秒一秒走，谁错失多少春与秋？想爱的是时候，仍没然后，旁人都早已领悟透。岁月流走，谁想要再静候？来等到最后，有没有内疚？时间是我想一秒一秒守，还记得初衷不放手。当每刻纯情就全没遗漏，无谓得苦衷的借口。若明明无有。勇地斗，我每样决定里可否当作换世，像千块骨牌对砌，谁设计交叉每条路调个位，足以改变了一切。假设代价极贵，那算什么落费？一秒可成天国，一秒可成丑恶，瞬间可变的太多，要信我的感觉。时间早一秒一秒走，谁错失多少春与秋？想爱的是时候，仍没然后，旁人都早已领悟透。谁尚要再静候，来等到最后有没有内疚？何以你也想一秒一秒守，还记得初衷不放手？当每刻想念就全没遗漏，无谓得苦衷的借口。多多少少人仍无忧，当否人回首，仍庆幸有命中这个。学好跌倒困惑迷宫，即使逼到我太重伤，坚强也未痛。何时终见证革命成功？背对既定时空，扭转分秒际遇我掌握，看前进。唯有主亲最黑暗中寻遍星空。时间早一秒一秒走，时间的初衷总要守，这秒真相存在无限年后，其实早紧握于我手，就斗命长久，当有日回首，好感每亿送家都已够，以我独有。 依家气温二十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我们一起看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而西行过海龙尾在上桥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康庄道桥面。西贡的普通道去大网仔路方向，近西贡大会堂一段多车，龙尾去到西贡消防局。而九龙塘的窝打老道有道路工程，去到听朝的六点钟，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介乎律伦街至到雅式士道部分的慢线是封闭，而一带多车，经过敬请小心。东涌市中心的车位已经泊满了，揸车朋友请考虑用欣澳或者香港迪士尼乐园的停车场，想着前往东涌的市民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今次嘅超新星系黄广忠。 我就好想有一啲突破俾自己，所以我就选择参加展翅清健计划去搵第二个出路。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二星期五晚上敏感时刻节目时段内播出的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视像版本亦都会喺同日上载至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YouTube 频道。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会唔会鍾意中女？我觉得中女是很有魅力的，尤其是譬如说我妈这样，当她发现咦今天的鸡蛋贵过陈文，她就会很据理力争。即是我觉得生活上有一些很细微的执着，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是扮演很重大的意义的，所以中女都很可爱的。 彭晴、曾志豪，中女宅男沙恒达， 我是张敬轩。 是啦，咁啊，三点钟新闻翻嚟之后啦，系啦，继续我哋嘅节目啦。当然，但系之前我哋都讲到过要称赞我哋嘅伴侣喎，吓 赞盲赞 做咩？ 只要我扮盲，只要我扮盲，不停赞，不再乱弹。 系咯，唔好乱弹啦，系嘛？你睇下几好。阿陳曉明成日讚陳豪，係咪啊？ 係咯， 幾時都咁靚仔。阿陳豪都成日話：哇，真係好啊！我太太又成日咁努力 keep fit 喎，啊，搞到身材又好好喎。 咁如果佢冇努力 keep fit 咧？ 咁都讚佢全藝了得咯。 如果佢全藝又 識得整蛋糕咯，真係全能啦。 如果佢又唔全藝特別了得咧？ 我愛佢咪得咯。 係咯， 係咪啊？ 所以愛讚你唔使揾理由噶，係咪啊？嗬。你生出嚟就喺呢个造物主嘅恩赐， 都可以咁讲嘅。不过生活咧实在逼人咯，同埋咧会磨蚀咗嗰种即系幻象啊，系啊，所以有时啲嘢就睇唔过眼咯，会变咗。 佢冇赞过我唱歌， 系嘛？ 冇人赞过我唱歌， 咁快啲叫太太赞你唱歌好听咯， 系咯， 系咯，做你做佢嘅系咯唯一嘅听众啊嘛， 有 支持你啊嘛， 有几多对嗰啲明星夫妻咧？你话佢赞得好劲嘅咧，咁样，譬如呢度咧就话阿黄翠如，就同埋阿萧正楠，个黄翠如喺电视剧里边饰演嘅一个角色，临死嗰一幕好催泪，于是乎佢。丈夫萧正楠就话：冇人欣赏你，我欣赏你。 嗯， 但系点解要讲第一句咧？ 第一句咩啊？ 冇人欣赏你，我欣赏你咯。乜冇人欣赏佢咩？ 咪系咯，咁多人中意欣赏黄翠如，系啊。 系，佢话写得几好噶，睇到我好伤心。萧正楠话：伤心嘅你应该值得更多赞赏，你嘅能力，你嘅努力，我一一都看在眼中。 嗯， 系啊，喂。一夜过后啊，萧正楠已经 delete 咗呢张相啦， 系顶唔顺啦， 即系自己赞嗱系啦，自己赞完之后自己 都顶唔住， 做咩唔 keep 耐啲啊？ 系咯，我觉得唔应该 delete。 你有冇试过咁样赞你老公？譬如喺工作上面嘅能力咁样， 我成日赞佢噶。 老公，你开会真系开得好有型啊，咁夜先翻。 我就哇，你好 你好诶，哇，怪唔之得咧，啲人话咧，做嘢投入啲男人咧，真系好吸引咯。哦，有一期我哋 work from home 啊嘛，试过有几日，跟住话哇，真系好，真系我明白呢句说话，而且头先睇你做嘢，我觉得真系好吸引啊。 点解我唔得到呢个待遇咧？我觉得夜晚我自己即系做我出边其他工作嘅时候，都系夜晚啦，录嘢啦。我老婆都见到咗，你系咪而家要录嘢？我系啊，我先走先咁样。哦、其实你可以坐喺隔篱睇嘅， 你唔介意嗬？其实 系啊系啊，我唔介意啊，我仲想佢欣赏我， 我都系咁 发挥，但 系 佢走咗， 系啊 系啊， 真系、啊、所以你即系你唔喺佢眼中，你仲可以再展示多啲浑身解 数，不 过睇惯咗， 间唔时都有嘅，间唔时佢会有话啊，老公你今日呢篇文咧写得几好， 嗯、 不过好惨嘅，我每次一听到我就会问佢好喺边啊，唔想讲啊。哇！點解咧？ 彈完就算啦。 佢話：我邊有得講咩？邊度好啲咪成篇好咯。我話唔好啦，邊句特別好啫？哎，唔講啦咁樣。 點解你要咁樣追問呢？破壞咗啦。 你唔想知咩？ 係、嗯、啊，佢識。 譬如一個同你講話，哦，彭晴，你今日著得好靚。边度靓啊？你都想知道？ 唔使噶啦，你再追问就假噶啦。佢就觉得其实佢唔系想赞你，不过系咁演噏下嘅。 哦，唔系，佢可能唔系想赞你，佢想问你啊，你件衫好靓，几多钱买啫？ 识做啊嘛，真系 做咩咧？跟住仲有边个啊？又系值得赞噶？ 唔系啊，马国明同埋汤乐文啦，佢哋都好开心啊。 咁佢有点 拍得 赞法啊？ 佢成日赞啊汤乐文又话啊，厨艺真系好好啊，最拿手系牛肉饭啊吓、哦，就算啲嘢好简单咧，都整得好好食嘅啫。 系 佢话佢特别欣赏佢咧，用咗蒜头啦、洋葱啦、同埋芫荽啦啲配菜啊，好好食。因为佢好中意 哦，我见到嗱，张继聪就有赞阿郑安琪咯。譬如咧，佢会帮佢老婆宣传啲食谱嘅时候咧，就话哇唔知咩 I G account 咧，佢就话你呢个 I G account 嘅主理人正、哦，系我中意嗰只， 系咯， 哇呢啲即 系几位识做先得， 咪系咯，耍晒花枪咁样真系。 系 不过咧嗱，都系嗰句啦，你要学识点赞佢，最紧要咩咧？唔系真心都要俾佢觉得你系真心， 系。 如果唔系就真系变咗咧，逢人赞咧就好假噶啦， 系。 就当咗你系同军咧，咁就唔得噶啦。 系，又有啲专家都俾啲意见嘅，佢话咧，首先第一样嘢咧，你系一定要咩咧？你一定要谂翻起你佢当初爱上佢嘅时候嗰种特质，咁咧要用咩咧？幻想佢呢一种嘅吸引力，系盲目咁持续幻想呢种吸引力，就算嗰几廿年之后，佢都一样好似啲僆仔僆妹。时候嘅时候咁、可爱嘅，咁呢个系第一点啦。跟住然之后咧，就你哋一齐咧要一齐参加一啲有挑战性嘅活动啦，即系一齐做一啲嘢啦，系啦，冇错，我相信系咁嘅意思啦。第三样嘢咧就系、是，即使大家都系夫妻啊伴侣咧，都要尊重对方嘅私人空间，同时要保持独立，咁先得嘅，即系呢种亲密感系啦。咁你试下做下，咁再加埋就睇下会唔会又赞得会系啦，赞得会多啲啦，好唔好啊？ 中女宅男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赞佢多啲，开心啲，新嘅一年都希望会好啲。哇！呢一只歌系真系啦，每年新年真系都会听得到嘅， 系啊， 经典之歌《Happy New Year》。 No more jumping, the fireworks are through. Here we are, me and you.The party and the morning seems so gray, so unlike yesterday. Now's the time for us to say Happy New Year. 四人嘅组合啊，阿爸 ，Happy New Year， 系啊，我谂系咯，呢几日喺电台里边都其实都听好多啦吓。1980年嘅时候，佢哋嘅作品嚟噶啦，一对瑞典嘅组合啦，曾经系两夫妻啦，系啊。 四隊都係啦，唔係四個人都係。 哦，係咩？係咩？係咩？ 係啊，係啊。 咁曾經跟住點㗎？ 曾經啊， 跟住交換咗。 有啦。 真係啊？ 係啊，係啊。 情情盼啦，情情盼啦。 係啦，有試過呢啲好勁，所以佢哋好多 talking points 㗎。呢隊嘅瑞典嘅歌手，同埋咧，即係雖然佢哋1970年左右組成啦，其實佢哋解散咗好耐㗎啦，應該係80年代嘅時候咧就已經解散咗，但係仍然咧。都啲碟係賣得非常之好嘅，因為有好多翻唱啦，再加埋我哋而家認識《媽媽咪呀》裏邊咧呢一套嘅音樂劇啦，所以你好多個 generation 好多代都有聽佢嘅歌曲㗎。 係啊，咁啊，同埋呢只歌咧，因為佢係講即係一個新年派對裏邊嘅事情咧。嗱，我覺得咧。每一年大家都好想揾啲好應節嘅歌嚟播啦，等於聖誕你有大量嗰啲歌啦，但係叫做元旦新一年咧，咁你又會揾一個又係想應景嘅咧。佢呢個直情係描述曬嗰度啲情形出嚟嘅喎，係 嘛？ 係啊，同埋佢係想話俾你聽，又唔係淨係得個盲目歡欣咁樣啦，佢都會話有一啲即係過後傷感啊 ，feeling lost and feeling blue 嘅中間咁樣。佢我覺得有啲深度，即係好似令你覺得咧，即係唔係淨係得個大叫大笑，仲係有啲即係傷感嘅情懷喺度。 係啊係啊，嗱呢一隻歌係80年嘅時候咧，佢哋寫啦，阿爸佢哋寫啦，咁點樣會得嚟呢一首歌咧？話佢哋度假嘅時候咧，呢一隻歌啊，咁Benny Anderson 同埋咧就係 Beyond Oville 啦嚇，話佢哋去緊呢個加勒比海度假嘅時候咧，就寫到呢一隻歌。 啊， 但係咧無獨有偶，同上一次我哋咪介紹 Yesterday 嘅 ，Yesterday 咪本來係 Scramble Eggs 嘅，你記唔記得我哋講過？佢呢一隻歌咧，本來嘅歌名咧，真係唔係 Happy New Year 嘅。 佢哋嗰陣時個歌名唔係啊，完全唔拉更嘅，叫 Daddy Don't Get Drunk on Christmas Day。 嚇咁好笑，唔好飲醉啊！真係， 好得意啊！咁當然啦，就成個意境同而家就真係爭好遠啦。係啊，冇錯。咁啊，因為可能唔知咩嘅原因啦，所以就將佢咧。即係當時當然攞嚟玩啦，咁後來咧就改咗喺呢一即係改咗變咗 Happy New Year 嘅呢一隻歌曲。 係啊，但係咧佢裏邊嘅歌詞咧講到1989年 嘅 喎。 嗯，係啊，係啊，即係有啲好似預示未來嘅一啲嘅感覺啊，係咪啊？ 係啊。 咁啊呢一隻歌頭先你講啦，即係唔係淨係一味開心喎？佢仲講到咧就 Happy New Year 之後係咪都有啲好空虛等等嘅一啲嘅嘅感覺 因為嗱，我覺得譬如佢一開頭咧，其實係灰嘅，佢話冇更多嘅香檳啊 ，no more champagne 啦。咁然後話嗰啲煙火 fireworks 咧就已經熄滅咗啦，咁樣即係嗰啲放煙花冇曬啦，咁樣咁得翻我同你啫。係 啊， 直情就係好似咧，而家疫情之中得翻二人限聚令。仲唔係講緊而家我哋嘅寫照啊！真係， 係啊， 哦，所以呢個都幾唔係話好典型咧，就係不停喺度歌舞升平嘅喎，呢個係。 係啊，呢只歌咧原來咧就當然啦，參照咧當時有一本嘅小説啊，叫做《美麗的新世界》咧，裏邊咧有一個嘅歌詞，裏邊有一個有一句咧好出名嘅對白，咁參考咗咧莎士比亞裏邊《The Tempest》裏邊一句對白。Oh, brave new world that has such people in it，就係話咧，哇，人類有幾靚啊！哎呀，美麗嘅新世界有咁樣嘅人喺裏邊啊，咁樣。其實咧，佢就話 有深度啊， 有深度㗎。佢話呢套劇嘅女主角咧就講佢就住喺一個島上面啦，未見佢爸爸以外嘅人，所以佢話咧，當第一眼見到因為暴風雨嚟到呢個島上嘅人嘅時候咧，佢就講咗呢一句嘅説話，即係覺得啊，即係啊，原來個世界係咁㗎。不過佢就唔知道啊，究竟呢啲係好人定係壞人？ 咁啊，所以。佢而家咧亦都有喺首歌里边有讲到佢哋啲愿望啦，咁样嗰啲愿望咧，的确系非常之即系大路嘅，但系亦都好难做到嘅。譬如话四海一家，话大家即系嗰啲天下若比邻啊 ，your neighbor is your friend 咁嘅意思啦。咁然后仲要有一样，嗱呢个劲啊，佢话希望我哋都拥有呢个意志同埋努力咧，就话希望我哋 we all have our hopes 啊 ，and our will to try 乜嘢咧，就系、是、唔会坐以待毙。We might as well as lay down and die 喎， 即唔係一味開心啦， 即唔係一味開心，同埋即我想講有少少好似即係谷底反彈 feel 喎，即佢話咧，我哋希望我哋擁有意志去努力，如果唔係我哋就不如坐以待斃啦咁樣啦，即有啲鼓動性， 係即唔好放棄啊， 唔好放棄，係 啊，繼續努力，係咪俾咗一啲新嘅顯示我哋咧？ 係咯，同埋咧，你頭先講嗰個就話美麗新世界咧，佢話嗰歌詞就話係啊，喺人生嘅即哇。愚蠢里面大家好傻啊，成日以为自己会安然无恙， 但我哋就拖住好沉重嘅步伐，但我哋就唔明白佢已经迷失咗，漫无目的咁迷失咗。喂，我有啲毛管动，佢唔似系讲紧即系八十年代。嗰讲而家咁样，好似 有啲预言咁样， 好预言 feel 喎，真系。以前我从来冇咁仔细去听佢歌词，净系不停喺度听住 Happy New Year，Happy New Year， 系啊， 以为就咁嘅啫。 阿爸嘅歌俾受欢迎嘅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佢其实佢唔系话有好多好深嘅道理喺里边讲啊，但系估唔到咧喺呢只歌里边啊，竟然都好似揾到一啲预言。是不是啱我哋今日2021年嘅时候 有啊，从前拥有嘅梦想已经逝去了。Wow, that the dreams we had before are all dead. 嗱，嗒下呢只歌啦， 嗒下啦，系啊。 我系张继聪，宅男有咩优点咧？咁好明显，宅男就系黐家啦。咁啊，黐家就啊少啲使钱啦，即系又可以啊唔使啊出街啊做错事啊咁啦。咁啊，所以啊都几好啊。 谭晴、曾志豪、钟女、宅男、沙很多。 系啦，每年我哋重温一次啦，起码都系咪 ABBA 嘅 Happy New Year 啦、嗯？瑞典嘅国宝，即系呢、這个 真系国宝啊！ 系啊，姨妈卡斯以外，我谂都真系要数到，好劲！ 姨妈吓吓我真系， 佢好犀利噶，真系。 啱嘅，啱嘅。 话佢同呢个 The Beatles 啊、猫王可以话系即系睇齐啊，即系个出名嘅程度啊。 我哋都有温拿， 系我哋都有， 我哋都温拿 冲出国际啊！ Yeah, 真系。喂，咁如果你话冲出国际咧，过去一年咧吓，啱啱结束啦，亦都好多人咧就同你玩呢个年度总结嘅时候咧、嗯，其中一个咧就系即系类似嗰啲年度咪咪图啊，或者嗰啲叫做网络潮语嗰啲咁样咧。喂，呢、這个咪咪图你有冇玩过先嗰阵时？ 我有睇， 我有 share 下人哋咯。 系啊，系啊，有时都会啊。 系啊，即系我谂紧点样用说话嚟解释呢啲所谓咪咪图咧？其实应该就系一啲将原本嗰、那个相片啦或者卡通漫画咧。佢就重新配過一啲新嘅對白， 嗯、 就係一啲諷刺嘅，係、 嗯、 啦。咁譬如大家最常見咧， 兩盒啊，唔該， 係兩盒 fans 嗰啲類似咯，係啊，又或者可能俾人哋一巴冚出去咧，即係好似係 Batman 冚啊 Robin， 係啦，通常就會你配好多啦，躝街啦，躝街啦咁樣，或者話你買唔到廁紙啦咁樣嗰啲啦，即係大家明明嗰啲就係呢啲咪咪圖咧。最近、哦、有人話咧，香港都有一個名人咧。成為咗咪咪圖嘅對象喎、 哦，香港有個名 人係啊，好緊要嘅嗱，我試下講佢哋啲人咧，而家惡搞佢咧，睇下你估唔估到邊個名人啦？佢又貼咗個名人張相喺度，咁、 嗯嗯、 然後咧、那個咪咪圖咧就嚟自一個商品公司嘅，佢就話啦，唔係每一隻台唔係每一隻腳咧都可以咩咁靚同埋得到垂涎嘅，係啦。如果你真係要呢咁靚嘅腳嘅話咧，除咗睇佢之外咧，可以嚟我哋公司度買唔知咩火腿啊咁樣。边个名人香港最近系 sell 脚嘅 ？sell 脚我真唔知道、 啊，搞错啊！ 我真冇乜点留意添。 呢个好重要喎、 啊。边个啊？ 女人嚟噶。 哎呀，你留意得只脚，梗系女人啦。通常都 你错啦，一般你系唔会留意佢只脚。 边个啊？ 以前你系留意佢嘅头发。 边个啊？ 你以前会留意佢嗰把头发。 嗰把唔知道啊，真系。我完全咩头绪都冇啊 ，sorry。 叶刘淑仪女士啊，叶、 哦、 牌啊、 哦哦哦，哎呀呢几排 佢只脚真 系、哎，我知啦知啦， 成为咗咪咪图啊，大家就不停喺度歌颂佢只脚啊， 都一排啦，记得啦， 系啊，啱啱 send 出嚟啲人话， 系啦系啦， 佢觉得佢升咗格啊。 因为佢直情系话哇劲， 而家唔系讲头啦，讲脚啦， 系啊， 你对脚不嬲都靓，嗰啲花裙又靓啦， 系啊，唔系啊，系即系唔系咁多政治人物可以跃升成为呢个 MeToo 嘅对象。嗱，咁啊，过去有啲咩咧？譬如呢一个哆啦 A 梦里边嗰个咯，哆啦 A V 梦啊，应该系， 系 大雄我要进来了，哇，呢、這个电台都 经典啊， 真系，系啊，但系呢个都系排第七啫， 系咩？ 系、啊，估唔到，我以为应该系即系好多人排晒啦咁样。咁結果都唔係排到最勁啫喎，咁有啲咩咧？仲係會常用嘅咧？咁樣嗱，之前可能就係嗰啲叫做黑人問號符號啦。而家咧，我睇下仲有啲咩新嘢多啲先。而家就真係學你話齋啦 ，number ten， 呢個真係唔識喎。 呢個邊個？ 一個立體圖嘅男人喎，佢啊話俾人哋咧、 哦、 就會。 亞馬遜嘅 CEO。 有啲似咋，似咋，但都系光头啫嘛，其实 哦， 冇嘢喎，真系， 嗯，呢、這个唔识， 呢、 這 个真系唔识，笑唔出， 系， 咁然后另外一个咧排第九咧，哇劲，台湾综艺天王吴宗宪， 系， 就话佢成个样咧都好惊吓，所以就成日俾人哋攞嚟恶搞咯， 哦。我搞而家就變咗 Thomas and Friends。 Thomas 又有試過啦，又有將佢擺咗喺譬如話難都陀嗰度啦。係、 嗯、 啊，所以咧全部都會加個獻字咯。咁我當然覺得最好笑就係吳宗憲上次同佢女講話，有人認錯佢係周杰倫定劉德華啊嘛。啊，木村，佢話：哎呀，佢話原來我哋真係咁似啊！木村，我記得係。 哇！ 係啊 ，Number Eight 呢個有見過，呢、這個幾好笑喎，就係、是、美國隊長第二集啦。同埋美國隊長同埋呢個復仇者聯盟裏面咧、嗯，都有咧美國隊長一個咧喺電梯度就同嗰啲叫做九頭蛇嗰啲人咧就打交啊，係呢張相啊， 有啲印象， 有啊，係啦，咁佢話呢張都成日都俾人愛嚟叫做惡搞嘅，會例如會變咗咩咧？譬如可能會同你講話，我要同你講一件事。跟住咧，然後就話你講啦，我唔信咁樣，即係啲無聊嘢啊。 嗯， 係啊，類似可能就話啦，你聽我講，我要你去買講啲爛 get， 跟住就會令人哋即係產生呢種效果。 嗯 跟住第七位先至係大雄我要進啊，唔係小夫我要進台了。 係。 哇！如果呢個都係第七啫喎，真 係。係啦，喂，第三位咧，不如講好唔好啊？ 好啊，識唔識㗎嗰啲？ 第三位識呢、這個呢、這個一定識啦，卜吉力 嚇。哦，吉卜力啊！ 吉卜力係吉卜力。啊！嗰個圖啦， 係 咪？唔係，我而家就特登咁樣講錯咗，你要執翻正我， okay. 因為呢個圖咧喺舊年咧用好多噶。 我乜點解嘅？哦， 係啊，佢攞出嚟俾大家用啊嘛，因為 係啊， 所以有好多劇照咧攞出嚟，跟住啲人咧就發起咗呢一個即係大賽啊嘛，自己做啲咪咪圖出嚟啊。 係啊，啱啊。譬如有啲咧就話即係譬如呢、這個叫做咩啊？嗰、那個又成日幾神隱少啊！千與千尋，千與千尋咧，佢就影住佢跑出嚟個神社度，咁我就話：哎呀，隔離結束生活啦！跟住另外一個咧就擔住把遮落曬雨嘅，佢就話：聽日係咪仲要繼續翻學啊？咁樣嗰啲咯。 唔知你有冇用過咧？有冇啊？真係啊！ You say it in the morning, not just in the evening, only when you want my body, want my body.Sweet little white lies, your sweet little white lies leave a bad taste in my mouth. Your taste in my mouth. Come on, queen in the nighttime, black dress with the white wine. Mess it up, watch it fall down. When you watch it fall down, you tell me I'm a real one, I'm the right one, but only when you're on one. You tell me that you need me, you wanna see me, but only when you want some, want some. Yeah, if you.Say it in the morning, not just in the evening. Only when you want my body, want my body. Baby, love me like you mean it. Not just in the evening. Only when you want my body, want my body. Hands cover my neck. Hold tight 'cause you're obsessed. Come get it in when you're out.Get it in when you're out. Go down in the dim light. You love it 'cause it's so tight. So you better lock it down. You know you better lock it down. You tell me I'm a real one, I'm the right one, but only when you're on one. You tell me that you need me, you wanna see me, but only when you want some, want some. Yeah, if you love me, say it in the morning, not just in the evening. Only when you lies. Your sweet little white lies leave a bad taste in my mouth. Oh, yeah.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政府疫苗接种计划专责小组成员、卫生防护中心前总监曾浩辉表示，市民的新型肺炎疫苗接种率是一大挑战，但现时有三重保障，希望增加市民信心。曾浩辉出席一个电视台节目的时候说，现时香港应该用的疫苗都要在外国注册并广泛使用，令港人不会做爆老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的12个专家都会对每种疫苗进行详细科学分析，当局亦会监控严重罕见的并发症，和大学合作，希望找出可能的出现个案，以确认是否与疫苗有关。他同意接种疫苗计划开始之后，当出现疫苗可能有副作用的报道，无论是否有关都会减低疫苗接种率，但相信之后信心会慢慢提高，认为最重要是政府保持资讯透明度。协助深圳十二港人案家属的立法会前议员朱海迪在本台节目《城市论坛》说，其中三名家属朝早尝试到深圳寻求探望，由于需要接受检疫，所以家属决定先到深圳。支联会副主席何俊仁说，内地政治案件在执行法律时有很大问题，他以黄泉章案件为例，妻子到监狱时先获告知探视室装修，过了很长时间才能够探监。立法会议员谢伟俊说，今次判刑不是特别轻或重，最重要是当局较快处理案件。他说内地司法制度是正在进步，但与香港仍然有距离，即使香港亦有冤案，希望市民不要过分捕风捉影。香港政策研究所法治研究中心主任陈泽铭表示，案件处理的透明度不够高，以本港普通法角度比较，有很多可改进地方。运输及房屋局会推出自行计划，为非公屋住户非领取综援而轮候公屋超过三年并未被首次编配公屋的合资格家庭提供现金津贴，预计年中起接受申请。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在表示，在职家庭津贴计划亦会因应试行计划，为其他非公屋合资格住户额外订定较宽松入息上限，会适时公布安排。罗志光在网志又回顾关爱基金成立十年，先后推出58个援助项目，已经落实的项目累计惠及超过198万人次，较去年底的173万人次增长 14.5%。他指出，目前关爱基金大约有177亿元的结余，在扣除尚未支付的承担额大约102亿之后，尚余可动用金额大约75亿。印度药品监管机构表示，已经批准紧急使用两款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分别是阿斯利康和牛津大学共同研发的疫苗，以及由当地一间制药公司开发的疫苗，预料未来几日可以开展大规模接种。印度是全球第二多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的国家，累计超过1030万宗病例，近15万名患者死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早晚清凉，星期四稍后气温显著下降，随后几日天气寒冷，云量较多，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 Mandy 先讲中意外，就喺大埔公路嘅琵琶山段去沙田方向，近金山路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车龙去到翠竹园。就系大埔公路嘅琵琶山段去沙田方向，近金山路咧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翠竹园。 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响湾仔运动场，而西行过海龙尾响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康庄道桥面。九龙塘的窝打老道有道路工程，去到听朝的六点钟，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介乎律伦街至雅式士道部分慢线会临时封闭，而一带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西。而清水湾道新界的清水湾道去坑口方向近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多车，龙尾去到亚公湾路。东涌市中心的车位已经泊满了，揸车的朋友请考虑用欣澳或者是迪士尼乐园的停车场，想着前往东涌的市民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那就路路平安啦。好了，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树》。 2021年1月， 多媒体特备节目 公布 十大中文金曲奖、 新人奖、 国语歌曲奖、 男歌手奖、 女歌手奖、 乐队组合奖、 Cash 创作歌手奖、 最佳中文唱片奖 及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密切留意 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哇，使唔使讲到好似卖药咁啊？ 喂，你一把年纪唔敢卖，卖唔出噶啦。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彭程、彭程、彭程。 喂，我咧，喂，够啦，够啦。 星期日晏昼两点，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杀很大。 系啦，最后半小时嘅中女宅男杀很大啦吧吓，系咯，我哋2021年啊，第一次嘅明日爱情故事吧。 终于你都肯讲一个令我好有兴趣嘅。 哦，你之前嗰啲冇兴趣咩？ 因为你嗰啲都系男人嚟噶嘛，介绍亲嗰啲 C 朗啊、麦当娜啊，我唔要嗰啲。我要的是一个女神啊！你终于都对正我个胃口啦。 啱啦，系咪啊？呢个 系啊，虽然我要压抑住我个妒忌。 喂，因为最近佢啱啱有套戏嘅上紧， 冇错神奇女侠1984。 Yes。 咁究竟系边个女主角呢？咁一定系佢啦。 系啦，基加朵啦，系啦。咁啊，佢嘅爱情故事系点样嘅呢？系点噶？ 佢嘅爱情故事唔系同超级英雄一齐咯。 呢、這个可能都是我哋其中一个嘅想象嚟嘅，系咪啊？ 系咯，神奇女侠咁佢同边个拍拖先啱？ 梗系同超人先啱啦， 系啦，系咪？ 咁啊，但系哇，原来都结婚好多年噶咯，吓 ，Gal Gadot 吓，咁啊， 十二年啦，已经有 十二年噶啦，仲佢唔介意话俾人听，经常咧喺个即系社交平台嗰度咧就系放闪嘅吓， 系啊， 佢话啊，其实经常就话啦，老公真系好啊吓，你系我嘅一切，你系我嘅唯一吓，啱啱佢哋即系十二年嘅结婚周年嘅时候，佢哋话。哇！十二年嘅婚姻生活咧，同你喺埋一齐咧，就好似公园散步咁啊！期待喺以后嘅日子当中，我永远都系你嘅。 系啊，嗱咁啊，佢哋点识嘅咧？嗱，而家咧，老老实实嘅基加朵咧，佢系人母啦，又系人妻啦。佢哋话佢哋嘅相识咧，系喺一个 2006年， 系啦，一个沙漠嘅派对上面认识嘅。 系啦， 嗱，首先佢老公叫做点译名咧？阿龙范萨洛， 系 阿龙范萨洛，台湾译名唔紧要啦。 Jaron Fransano 啦，阿龙 Fransano 啦， 系 佢话咧，佢就系一个房地产商人， 哇， 百万富翁。 嗯嗯嗯嗯嗯， 虽然喺荷兰出世， 但係其實佢同基督教一樣， 嗯， 係以色列人嚟噶， 係， 所以咧其實佢哋即係叫同聲同氣啦。咁啊，佢大基督教都十年嘅嚇，係。咁啊話佢哋咧當日相遇嘅時候咧，就喺以色列一個郊區嘅沙漠， 嗯， 當時基督教得20岁， 嗯， 為咗逃避情傷， 嗯， 佢就嚟到沙漠裏邊參加咗一個好古怪嘅派對， 嗯。 即係嗰個派對咧，我真係老老實實咧。如果我哋攞呢個派對嚟玩嗰啲咩中東宅男咧，好驚唔知趕走曬啲人真係。 好，啊，老實咯，我以為嗰啲派對係乜嘢咧？即係 party 去玩啊，跳舞啊嗰啲係 party 啊嘛。 唔知唔係喎，做唔同嘅瑜伽啦、麥輪冥想啦、食健康食物啦。嗱，一去到講食健康食物，即係冇嘢食啦。 係 食菜根啊、樹苗啊。系啊， 咁但系又得意喎，咁啊基督教系啱嘅，因为佢去散心啊嘛， 系 咪啊？佢 散心，我哋唔系暴饮暴食 嘅。我知沉淀下啲情绪，即系去揾翻点解我会系咁啊？点样揾到爱情嘅人生到底系啲乜嘢啊？你会不断咁去问下呢个世界点解我会搞成咁噶嘛？啱唔啱先？ 冇错冇错， 咁所以佢就去咗呢个地方。 系啊，但系啦，咁佢并唔系因为咧喺呢个冥想嘅过程里边咧见识到佢老公嘅嗰种智慧， 嗯， 佢系俾佢老公嘅你话叫做系， 啊， 叫做爱心。亦都要加埋佢有咁樣嘅金先可以做到呢件事，因為佢話咧喺個 party 度咧，啲嘢太難食。 係啊， 咁佢老公咧就自己 做咗啲咩？自己煮啊？ 就自己揸車， 嗯， 去到附近一間法式餐廳，唔知道有幾遠啊嚇。 嗯嗯嗯， 包曬 menu 上面每一樣餸， 係 即係嗰啲名副其實咧。先生要啲咩？成本要曬啊！ 係啊，同我包起佢啊！ 係啊，成本喎。咁然後咧，佢就揸車翻去佢哋嗰個 party 叫做 party 度咧，就請啲學員食 一齊食。 哇！佢話原來呢個舉動咧，令到基加朵咧，佢咁講嚇，本性善良嘅基加朵覺得。哇！呢個男人咧好有愛心又體貼，最緊要係佢就買得起啊嘛， 係 佢就買得起成個 menu 嗰時，你都買得起嘅可能。 成本 menu 唔係你要俾得起啊嘛，譬如你攞幾萬蚊，你係俾得起啊，但你心痛啊嘛， 唔係可能 分肉都唔見咗， 唔好咁樣講啦，係嘛？ 佢俾得起啊，佢真係 唔係好多嘅就可能都，我哋唔好咁樣想象啦。不過即係佢個舉動係 好善心， 因為咧佢買嘅唔係淨係買俾自己啊嘛， 買俾所有人啊嘛， 所有嘅人啊嘛。 唔係我都想，但我最多可以包起 20个啲 汉堡包 咯， 系咯，有汉堡包都好啊， 都好啊，系咪？咁但系就因为佢呢个举动啦，咁啊令到阿基加豆啊觉得哇好好啊咁样啊，好到点样咧？即系好到净，我觉得系一见钟情啊， 真系一见钟情。 因为嗰晚啊，原来话佢做咗呢个举动之后咧，基加豆只手啊吓就主动摆喺阿 Versano 嘅大髀上边啊。 冇啦冇啦，去到大髀咋吓？ 系 唔好乱讲，我女神唔会做啲咁嘅嘢嘅。 系啦，咁跟住， 但佢冇讲阿 Versano 只手摆咗边 度啊？系嘛？ 冇讲嘅。佢隻手應該 擺喺手上邊咯， 唔係可能佢隻手係仲分緊食物啦。即係你話嚟個情節嚟到呢一度， 係 咩意思？ 咁咪即係啱傾咯。 有錢同埋有心係最重要嘅。嗱，有錢冇心唔得。我哋可以想象，如果佢老公阿 Fernando 係啊， 佢如果係打電話 係 嗌外賣。 都好啊， 争冇咁感动嘅，因为佢自己揸车去买。 其实可能佢好想嗌外卖，但系 我都知道，唔打唔撞咧。即系你想象到啊，哇，个男人自己亲自出马去买。真係加分加多啲， 同埋我覺得真係嘅，你唔係淨係買俾自己，真係請曬所有嘅人食咧。即係我覺得呢個大方嘅舉動咧，係真係幾注目嘅。 我下次都學下佢先。 係啦，請曬大家。 咩啫？我唔該，我想要全部餐蛋字烘底。 今日全部想要特價 嚇，但係唔准嗌凍飲，我貴喎。 係啦，包起佢啊，唔該。 係啊。 咁但係就因為咁啦，咁所以佢哋傾咗成晚啊，好似話係一路傾偈傾到天光啊。 係 嚇，咁啊的而且確係一見鐘情嘅。 係。 佢哋嗰日咁啊，因为咧就即系嗰日之后，咁阿 Fasano 咧就话喺佢哋第二次约会上面咧，就直接话俾基加朵听，我唔会等超过两年先至同你求婚嘅。 哦，原来系咁啫。 系啊， 如果香港嘅男仔就会调转，我唔会等多过两日就带你上我屋企。 但系讲到结婚啦，啊呢啲唔好讲。 嗱呢啲唔好讲住啊，系啦，冇两年我都唔会考虑呢个问题。 储下钱， 储下钱先。咪嗱，又引证咗一样嘢。 系， 你拣个唔系。有钱唔紧要，你拣个年纪大嘅有着数。佢玩完啊嘛，佢已经停咗落嚟嘛。 佢玩 个心啊，个心啊。 佢玩过，佢玩够， 玩够啦嘛，已经。 你个脑真系太快，佢玩完啦。好，佢 玩够啦， 有排未玩完啩？ 系啦， 有神奇女一位， 神奇女咪玩够啊嘛。咁所以咧，佢哋就哇真系好快结婚，两年之后就结婚。 唔系佢即系 遵守佢承諾咯。 真係喎，咁啊，同埋後來就結婚生仔啦，就不再話下啦。咁啊，而期間咧，原來哦，原來基格道嗰陣時就拍嗰個叫做。狂野時速， 狂野時速， 佢裏面咧，嗰集真係辣到咧，佢就同個日本咯，嗰陣時嗰個就扮日本車手嗰個男仔咧，就想追佢咁樣，火辣噶！第一次睇嘅時候，你都覺得，同埋咧，佢係有種東方味道啊嘛，係 啊係啊，因為佢有少少嘅， 係啦，佢黑頭髮啦，咁你直情都好靚，驚為天人哦！但原來嗰陣時佢已經係人母嚟嘅咯， 係啊， 估唔到喎，真係哇 ，keep 得好好啊，真係， 係啊，咁啊，即係佢你知啦，即係拍戲。先生有權反對同埋唔中意，拋頭露面係嘛？ 仲要著到咁性感喎、 啊？係咯、啊， yeah. 但佢老公真係一啲怨言都冇，就話：，哎，你拍戲啦，我會湊仔噶啦咁樣。 係哇，佢係咪因為有助手幫佢？ 真係幾好啊！ 哇，基加度甚至乎咧，原來佢話佢係帶住個女翻工噶，因為咧當時佢要補拍咧呢一個叫神奇女俠啲動作動戲動作戲啊。佢原來真係動氣噶， 凍 住個胎，個大個肚虛喎。原來 係啊，真係犀利。跟住然之後就係啦，出世同埋即係係啦，一家四口而家好開心啦。 俾我都覺得開心。 開心啊，係啊，同埋佢話佢個老公永遠都係佢個小 fans。 係，哦，呢、這個就係頭先講話，係咪要點樣學讚美嗰啲啊？佢永遠都係佢 fans， 即係佢永遠都會欣賞佢。係 啊，欣賞佢啊。 同埋佢哋兩公婆咧，不停一齊做唔同嘅商業活動嘅喎。 係啊。 一齊組咗一個影視製作公司啦，又合作經營咗精品旅店啦，哇！真係正喎，真 係。係啊，即係所以咧，原來都真係嘅，要讚美啦。頭先講嗰啲嘢啦，一齊共同做一樣嘢，咦？又真係啊，有啲根據喎。如果喺阿基加朵嘅身上， 佢老公咁講嘅，十二年嘅婚姻，時光飛逝，尤其當你遇到真愛，時間更加係快得驚人。結婚周年紀念快樂。我的挚爱，哇， 都唔会退休住噶啦，相信神奇 无忧啊，完全无忧啊， 无忧无虑嘅生活啦，都真系啊吓，真系啊，有几多人真系事业家庭又两的二重要生得咁靓， 佢争啲退休噶，佢老公劝佢继续做神奇女侠噶。 好 神奇女侠的退休生活，睇下基加朵真系唔好退休，我哋继续仲要睇你做神奇女侠啊！ 冇错冇错啊！咁我哋今日咧就讲咗即系好多都系同新一年有关嘅嗜好啦吓，或者要学习嘅事情咧。咁啊临尾咧亦都想同你讲下就系、是、你会唔会想改变咧你嘅一啲习惯咧嚟迎接新一年咧，包括你嘅手机使用习惯。 手提電話就用少啲咯，睇少啲咯。 就唔係講緊話你睇到，係、 哦、 啦，佢真係講緊咧。你會唔會係成日都譬如話 download 啲嘢 save 喺你部手機度啊？你如果真係要 download 嘅話咧，你會 download 啲咩唔同嘅類型嘅東西咧？因為呢個手機習慣咧，已經唔再講話時間啊，可能佢都話誒算啦，放棄，大家都中意用啦。 係。 佢咧就訪問咗一批人，不過就。同我哋兩個都無關。 係嗎？啲後生仔。 15至34歲。 哦，啲後生仔。 加埋我哋 都。 係啦，佢就問咧呢班人咧，你嘅手機嘅使用習慣係點樣？咁咧佢就有幾種類別嘅喎。第一咧就話啦，統計，請問你嘅手機裏邊咧有幾多嗰啲影音檔案？ 哦。 你多唔多啊？你有冇？你可以而家自己望下你部手機咧，多唔多呢啲所謂嘅 video 啊或者 audio 嘅 file 啊？究竟有幾多？譬如有啲人成部機可能全部都係碌曬啲歌喺度咧，可能會有好多 MP3 啊，又或者成日中意拍片咧，有好多、 拍片嗰啲就多咯，因為我哋要拍片啦、 啊，係啦係啦， 剪片啦、啊，咁啲片都係多嘅。 你嗰攞嚟做嘢啊嘛，但如果你撇除嗰個唔係工作咧，即係話你會唔會容易收到人哋 send 俾你嘅一啲短片，開心唔開心嘅短片？ 哦，都得，但係睇完之後會 delete 咯。 係啊，嗱，你知唔知佢哋 費事用咁多位啊嘛？ 佢哋好誇張喎，佢哋咧即係佢哋有兩個唔同世代啦，有啲。就即系叫做后生啲嗰批啦，有啲就系即系年纪大少少啦。佢话咧，佢哋每人咧平均 save 咗2914个呢啲影音档。 哇！ 其实系一啲都唔出奇，我望下自己部机咧都有 噶。我都有大概咁。 同埋因为而家咧，大家嗰个激素越嚟越大啦，喐下都200几G咧，你唔会洗嘢噶嘛。咁咧佢话咧，有啲咧就有成3568个。是好多嘅咁样，嗱、 哎， 咁里边仲有啲咩分类咧？然后又好考究嘅，佢话咧，十零岁嘅僆仔咧，佢哋留低嘅影音档案咧，有大部分咧，其实系荧幕截图嚟嘅，即系咧所谓 cap 嗰啲 screen 啊，就系 cap 图啊，但系 cap 图就唔系话自己影大头照，因为佢话咧，原来影大头照嗰啲咧，已经系变咗年纪大咗啲啦。 哦 系啦，佢话咧嗰啲中意影大头相咧，就系嗰啲即系廿零三十岁嘅，佢话咧如果十零岁嗰啲咧。是好喜欢譬如说看到什么呢就喂 cap 给你看看、譬如见到这张新闻呢这个习惯真的很不同的。我们看到一样东西可能就说喂我 send 条 link 给你 share 给你。 但我都会影低的。 啊是啦。 我都会影低譬如有一张报纸见到很得意呢或者我觉得啊要草啊这个文章。 没错。 我会影低咯。 是啊咁他说呢原来大家呢占了很多呢都是这一种东西呢所以他说自拍的人少了很多啊。 是是。 反而是这些 cap 图呢可能会多一点啦这样。咁他就再细分了。咁如果你真係有好多相咧，請問你嗰個相嘅內容係啦，係啲咩內容嚟嘅咧？咁樣咁估唔到咁嘅，自己咧就唔係太多嘅啫。 我、反而唔多啊。 係啊，其實我裏邊手機都係噶。譬如我同屋企人影相咧，咁我影我老婆，我影嗰啲仔女咧。 有啲好中意自拍噶嘛。 唔係話而家唔同咗咯。 真係唔同咗。 佢話咧影好多咧，可能係啲屋企人啊、artist 嗰啲明星相啊，嗰度就會多啲啦。反而咧。原来有超过一半咧，系同自己无关噶。 哦，系人哋嘅， 系人哋噶，即系你影人哋嗰啲吓，我唔理你有冇着衫啦，咁样嗰啲。咁咧，然后佢哋最常见咧，就算真系影自己张相咧，唔中意露面噶啦。即系话咧，唔再系咧有晒眼耳口鼻咧做大头相，可能咧就懒系有啲艺术性格咧，净系影只眼啫。咁然后咧就遮晒口鼻啊，又或者而家咧就净系哦影只手咁样咧，都系一种最新嘅玩法。但你嘅， 我唔系。 你都冇嘅， 我都冇，唔係，但係見到隔有啲 WhatsApp 嗰啲自己個樣啦， 係 啦，有啲唔係用自己個樣噶嘛，或者影第二啲嘢噶嘛， 係啊， 可能啊都係一個即係時代嘅不同啊，分嘢啊， 仲有其實喺咁多嗰啲相嘅裏面咧，真係屋企人嘅相嘅數量咧 多嘅， 係相對最少嘅， 最少屋企人， 無論邊個年代都係咧，有啲就有3%几咧，可能就會有屋企人嘅相啦。就算多極咧，都係十零個。嗱，真係年紀越大咧，呢個比例越重嘅。即係個屋企人相嗰個類別咧，嗱你。 多唔多你家庭嘅相？ 家庭嘅相都多，我哋可能呢个年纪就会有家庭嘅仔女啊、爹哋妈咪啊， 我 几 乎全部都系啦。 系啦，咁 你一定要系啦，系嘛？朋友嗰啲都有， 其实系噶， 系啦，朋友嘅相啊都多嘅，一大班朋友啊，或者朋友好熟嗰啲朋友啲爹哋妈咪啊一齐影个相啦，即系嗰啲聚会啲相咧，其实都有 keep 住嘅。 系啊，仲有一样咧，就系佢都建议大家咧最好定期。delete 咗啲相， 要啊要啊要啊，啲相同 video 系啦，唔系净系嘥唔嘥位嘅问题，而系咧，你肯定你嗰啲相咧，你系希望俾人哋有机会睇到嘅咩？ 吓， 我啲 friend 成日 send 俾我睇嗰啲一 group 自己分享嗰啲相，我都想 delete 而后快嘅， 系嘛？ 呀、yeah.。新嘅一年啦吓，你唔好话买部新嘅手机充大个激素佢啊，不如你都过一过呢个特关。 我想换部电话多啲。 可以啊。 好啊。 我仲我部同你交换啦，大家难斗难。 我唔要啦，拜拜。 拜拜啦。 希望大家有好嘅开始啊吓，送俾你啊，注定喜欢你 ，Judas 罗海玲啊，下个礼拜见，拜。 注定喜欢你，每样决定都因你。命里就算天气未像预期，沉醉大雨中亲你，回荡动摇或失意，说起你我便开怀了。不论世事变迁，有你便可以每天都增添意思。无论预期会是哪一种天气，你是最重要空气，生活有乐有苦，也决定因你甜蜜相拥一世纪。来日白头也共你出色把臂，看尽世道和是非，每天跟你玩着两双开创传奇，共你逛尽这天地，情爱绽放好天气，哪管突然坏天气，你一笑雨滴都甜美。不论世事变迁，有你便可以每天都增添意思。无论预期会是哪一种天气，你是最重要空气，生活有乐有苦，有乐有苦，也决定跟你甜蜜相拥。